拉圭326运动主席鲁本·玛利亚·毕拉23号向敬埃迪·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全世界都把朝鲜劳动党看作是一个为光荣斗争的新胜利指明前进道路的坚不可摧的堡垒。此时此刻接到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历史性报告后，并向您致以乌拉圭人民最热烈的祝贺。电文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支持金正同志的报告和朝鲜劳动党的活动，祝愿金正同志取得更大的成就。